只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放肆 扩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冷野。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已经老了，不知道会不会经常去回忆，回忆现在曾经发生的这些美好，回忆我们现在的这些努力，回忆曾经错失过的爱人，一路顺风顺水过着幸福生活的人可能会很少回头看，因为现在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精彩了，只有那些生活过得不太顺利甚至非常困难的人，可能才会频频的回头，过去的都是一种收获和经历。 想起 有人说，人生的重要法则就是要学会原谅自己，也要学会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好好的睡一觉，不要遗憾昨天，好好的过好今天，然后用力的去拥抱明天。应该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一切都非常的平凡，又总是幻想人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平凡，我们为此默默的耕耘，静静的等待，而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慢慢吹，轻轻松，人生路让我俩没有明天，就当我俩只剩眼前，就当我都不曾离开，还仍沾满你心怀，你 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面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我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 女人得过自己的生活，否则她会后悔没活过，所以一定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身边的人爱不爱你是能够真切的感觉得到的，所以不用骗自己，更不用勉强自己，如果真的不行要学会及时的转身，生命太短，要抓紧时间去爱那些对你好的人，忘掉那些不懂得珍惜你的人，愿你一个人安静而丰盛，两个人温暖而踏实，即便单枪匹马也勇敢无畏。 手心是空空的，我知道那些坚持

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它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它可曾淡漠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三毛说，我们不肯探索自己本身的价值，我们过分看重他人在自己生命里的参与，于是孤独不再美好，失去了他人，我们又惶惑不安。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把别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最后患得患失，失去了自我。这并不是别人的错，相反，是我们错了。 总是努力找理由让自己来不及想以后，以为终究会等到幸福的时候、等到花也开了温暖了，天空却变灰暗了，来不及回头，回头太啰嗦，而你我感动一路成长，也来不及回头，回头已失控，是你我太忙，当逃亡变习惯，我只想痛哭一场。

果你担心现在才开始学某一样东西，年纪已经太大的话，可以试着想一想，就算我们因此放弃不学了，年纪还是照样会增长，所以尽管去学好了，美好的明天在于今天的努力。 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怎无解。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 的声音，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德勤首席人才官王大威， 那我很相信那个机器啊，可以代替我部分的，好像说从数据上的分析啊，还有就是一些统计上的工作。可是它没办法代替我，好像说为员工去考虑未来的战略啊、发展目标啊等等方面。所以我相信啊，20%吧，可能有部分的工作可以代替，可我不相信其他的地方才可以代替我了。 光辉合意中国区总裁陈雪平， 我想如果去衡量组织或者是企业成功的要素，基本上可能是6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企业它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前景的 商业模式，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说你找对了路，找对了方向，定对了战略，对企业长期的发展还是很重要的，要选好跑道。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一支特别优秀的管理团队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特别能够感召人心的使命愿景，让这个企业里面所有的人都为了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使命愿景而努力。第四个呢，应该是比较高效灵活的组织机构，就是大家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非常的高效，非常的愉快，大家互相之间的配合是非常好的。那第五个呢，应该说是一个能够激活员工这个干劲儿的一个好的管理机制吧。最后一个应该就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因为谁都希望在一家公司里面是开放的、包容的，是能够激发自己斗志的。 海德斯哲中国区负责人黄继功 ，CEO 的这种素质跟特质啊，很重要一点学习能力。这个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是一个 CEO 一个顶尖人才必须拥有的一个特质，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学习能力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其实 EQ 怎么跟人打交道，还有个 IQ， 这个就是纯粹的学习能力，还有就是说灵活性跟适应力，所以这四个加起来呢，我们会变成一个就是说学习能力。 969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原我爱我家副总裁、中国房地产经纪同业联盟主席胡景辉表示，北京约有100万套房子空着，建议仿效香港出台空置税，如此租金将会应声而跌，租房条件也会获得极大改善。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输公安部门对滴滴公司开展联合约谈，要求全面排查整改网约车平台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且不得再新接入未经许可的车辆和人员，并加快清退已接入的不合规车辆和人员。专家表示，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月均3033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月均消费支出2037元。考虑一定的赡养支出和储蓄率，目前5000元的费用扣除，已较为充分地覆盖了相关生活费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谢谢每一个每天晚上都守候的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